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36集，另有其人。明明是汪公公心急，要随便抓个凶手了事，却还恶人先告状，颠倒黑白。不过，唐范也拿他没办法，只能捏着鼻子，点头认下。见唐范摆出服软的低姿态，汪直终于舒坦了一些。 说吧，你有什么发现？ 此事也只是我的猜测，未知能不能做准，还要去了韩家才知道。见汪直又朝他瞪眼，唐范苦笑。行行行，我说。我认为小周氏的婢女有些可疑。 哦，那个什么，她叫啥名字来着？ 腊梅。 对，腊梅。你为何会觉得她可疑？ 你给我的那份卷宗我已经看了。之前我也请北镇府司的朋友帮忙调查过小周氏。 哼，我还当你找的谁？北镇府司那种废物衙门怎么能跟西厂比？ 这根本不是重点好吗？而且整个大明有数的侦缉部门除了锦衣卫就是东厂和西厂。锦衣卫是废物，那还有谁不是废物？我要说的不是这个。小周氏还未北上的时候，这个腊梅就已经跟随在他左右了的。腊梅今年十七八，也就是说他跟在小周氏身边已有数载。这样一个人按理说应该跟小周氏相依为命，主仆情深才是。可他昨日的表现却很令人怀疑这一点。人在情急之下总会有一些冲动的行为。但腊梅在小周氏被捉起来的时候，却只是不咸不淡地扯住他的袖子，叫的比做的还多，像是生怕被翻译碰到似的。还有在小周氏被带走的时候，他也仅仅只是追在后面哭喊，未免令人觉得太过冷静了些。 这又有何出奇？女子本来就胆小，更何况是像她那样没见过多少世面。主子出事她为自己打算，担心被人牵连，人都有私心，也是正常的。 唐范摇头道。汪公且想想，当初腊梅能陪着小周氏北上投奔韩家，两个弱女子就算有一二家丁护送，路上肯定也没少跋涉之苦吧。千里迢迢，腊梅怎能还说没见过世面？就算再胆小内向，也早该锻炼出几分胆色了才对。还有一桩可疑之处，唐范并没有说出来，要等到见了腊梅一切才有分晓。汪直挤兑他， 唐润清，人不可貌相啊，真没看出来啊，你口口声声读书人圣贤书，对女人竟然也如此了解。 唐范无语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位汪公公的性情也实在是喜怒不定，一会儿谈笑自如，什么玩笑都开的，一会儿又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，精明厉害的令人心惊。这样一个人也难怪他那帮手下成天苦着张脸，面对这样难以讨好的老大，能不愁眉苦脸吗？韩府的人看到汪直他们到来，拦都不敢拦，下人一边急急忙忙去通知韩琦等人，一边听凭他们直接登堂入室，朝小周氏住的院落走去。结果汪直和唐范刚到小周氏院落外头，就跟匆匆赶过来的林氏撞了个正着。 怎么又是这个疯婆子，真是晦气。 唐范听见汪直在旁边嘀咕。接下来的发展应验了汪直的牢骚，只见林氏一看到他们直接就扑过来，动作之快迅雷不及掩耳。汪公公身怀绝技，往旁边敏捷的一闪， 立马就躲开了。结果唐范被他扑了个正着，汪直对唐范露出了一丝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狡黠笑容。唐范哭笑不得，果不其然，林氏的神色疯狂，一揪住他的衣服就再也不松手。林氏盯着他，咬牙说道， 我听说你们捉住凶手了，对不对？ 夫人，你先放开我。林氏对他的话置若罔闻。 我就知道是他，我就知道是他，他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看我有儿子他没有，他便心生嫉妒，还想让那老千婆休了我嫁给老爷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哼，我当初就觉得他一定会做出这种事。 他的力道越来越大，唐范被揪着衣领勒得脖子生疼，忍不住退了两步，林氏却还死不松手。汪公公又站在一边看热闹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西厂的人也没有上前来解围。唐范不得不直接伸出手，用上蛮力将林氏一把推开，然后高声道，小周氏不是凶手。话一出口，所有人都是一愣，林氏被他推得往后踉跄，差点跌坐在地上，却顾不上喊疼，直接扶着婢女的手勉力爬起来，便朝唐范行礼道歉。 妾方才心念幼儿之死，一时迷了心智，言行无状，请大人宽宥。若小周氏不是杀我儿的凶手，那究竟会是谁？还请二位告知。 林氏神色一整，说话条理分明，跟刚才的疯狂判若两人，仿佛完全换了个人似的。唐范整整衣领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道，腊梅在哪里？刚才给他们领路的韩府管家忙道， 他还住在这院子里的。 汪直一声令下，早有西厂的人先一步闯进去，一通寻找，里屋外屋搜了个遍，又匆匆跑出来对汪直禀告道， 长工，没有发现人，床边的绣活做了一半，另有小院的后门开着，想来是刚离开没多久。 禀报的人说这话的时候，另有西厂的番子已经循着那道门出去追赶了。小周氏住的院落后面小门通着外头的花圃，是让那些下人进出的。虽说腊梅对韩府路线更熟，但她一个弱女子如何快得过西厂番子的脚程，不一会儿就被抓了回来。他神色慌张，鬓发凌乱，想来在被追赶抓住的过程中也没少挣扎。腊梅，你为何要跑？ 我没有。 唐范的目光在他脸上扫过，昨日我们在里屋窗台上发现的那根银针是你放的，对不对？ 不是。 唐范冷冷看着他，事到如今你还要说谎吗？说吧，你腹中怀的骨肉是谁的孩子？腊梅面露骇然之色，看着唐范的表情就如同看见了鬼。不光是他，其他人听到这句话都十分震惊意外。汪直何其精明，一看腊梅的神色就知道唐范说对了。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腊梅的肚子，又问唐范， 真的假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唐范没顾得上回答汪直的问题，依旧紧紧盯着腊梅的神色变化，继续追问，你与小周氏主仆多年，如果不是事出有因，本不可能背叛嫁祸他的，是不是为了护着你背后那个人？他是谁？是你孩子的父亲吗？腊梅几曾见过这等场面，被唐范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逼得走投无路，只能不断摇头想要辩解，又不知道从何辩起。他本来就是不善言辞之人，先前他沉默寡言正好起了不引人注目的作用，但现在被唐范说破之后，别人仔细一想就觉得腊梅身上还真有不少疑点。 见腊梅低头不语，似乎铁了心想要隐瞒到底。汪直微微一抬下巴，西厂番子立时会意，做事就要将用随身刀柄去捅腊梅的肚子。汪直淡淡道， 这一击下去，你腹中还是必然不保，若医治不及时，还有可能一尸两命。 对付这种人，西厂自然是手到擒来。果不其然，腊梅听了这话，脸色完全变成惨白一片，整个人瑟瑟发抖起来，咬着下唇，泪如雨下。唐范和汪直还有耐心等着他自己心里崩溃，林氏却早已按捺不住，直接扑上去，扬起手左右开弓，直接几巴掌就把他打得口角流血，两颊肿起一片，一边开骂， 你不是已经和前院管事的儿子定了亲事吗？这野种是他的吗？是不是周氏让你干的？说说。 儿子横死这件事令他悲痛欲绝，歇斯底里，只是为了问出凶手，林氏死死憋着一口气，不至于像先前那样神志迷失。唐范和汪直二人微微皱起眉头，没等他们发话，韩芳已经上前强子将人扶开。 玄娘，玄娘，你冷静些，等他自己说。 老爷，阿嫂那么可爱懂事，那些人怎么忍心，怎么忍心。 林氏哭倒在韩芳怀里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韩芳也是一脸悲痛，一边拍着他的背低声安慰，一边与林氏的婢女一道将人扶到一边去。唐范看着怔怔无语的腊梅，忽然问道，是韩辉？腊梅微微一震，唐范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，你腹中孩儿的父亲是韩辉。汪直反应更快，一听唐范的话，再见腊梅神色，便直接下令， 马上去将韩辉带过来。 是。 西厂的人领命匆匆而去。汪直又问唐范， 你如何推断腊梅与韩辉二人有苟且之事？ 唐范这才道，上回我们来韩家的时候，见到韩藻的书童，他说的第一句话你可还记得？ 我怎么可能记得，他说什么了？ 当时韩藻的书童一看见我们和韩辉，就说了一句话，大少爷您可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此之前，韩辉并没有跟韩藻的书童见过面，而这恰恰是最大的破绽。要知道，韩辉他自己也说了，他跟韩藻兄弟情深，从小看着他长大，结果现在弟弟死了，原因不明，当天还是韩藻的书童与他一道出发去宫里的，韩辉竟会因为林氏将他关起来，就不去盘问弟弟的死因，这不是不合常理吗？如此说来，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韩辉对于韩藻的死心知肚明，也不想多时露出破绽，正好林氏将人囚禁起来，他也就故作不知了。还有，韩辉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有意无意就将话题往林氏那边引，又借着见林氏的机会让我们亲眼看到林氏的性情反复，以此来证明林氏脾气不好，在韩家处处皆是敌人。这样一来，有人因为不满林氏而对韩藻下手，也就很正常了。于是我们一开始难免会觉得韩藻之死是跟内宅的妇人矛盾有关，尤其还有小周氏这么一个人的存在，他跟林氏本来就有不小的仇怨，先夫又是大夫，各种条件都具备了。但我早就说过，世上许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，不做就不错，多做就错多，露出的痕迹也就越多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韩辉将小周氏所有的犯案证据都准备得整整齐齐，连那根银针都主动放到我们眼皮底下让我们去发现，天底下哪有这样完美的事情。然后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屡屡看到腊梅有一个小动作，他不时会用手抚摸自己的小腹，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动作？如果胃部不适，会时常以手抚之， 若是头部不适，也会时常以手按之。那么小腹呢？难道腊梅是肚子疼吗？可他当时神色分明，一切如常，只是看到小周氏被带走，也不敢上来拦阻，好像生怕被推撞到一样。若是细心观察，不难有所联想。 什么叫不难有所联想？ 汪直对唐范这句看似谦虚的话暗自撇撇嘴，他自认为观察力也算十分厉害的了，可偏偏当时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些细节。又或者说，有些人注定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汪直绝不承认自己会对唐范表示佩服。那头唐范说完这一切，重新望着腊梅，是与不是，找个医婆过来把一把脉就知道了。汪直在一边凉凉补充道：“ 那就顺便把孩子也打掉了吧。” 腊梅这才真正害怕起来，她不停地落泪，似乎想要扑过来，却又被西厂的人死死按住，故而只能望着唐范，苦苦哀求道：“ 不要，大人，我求求你。”我求求你饶了我，饶了我的孩子吧，他是无辜的，他是无辜的。 唐范盯着他，又问了一遍：“是不是韩辉？”“ 是。” 说完这个字，他好像全身失去了力气一般瘫软下来。唐范道：“若想得到从宽处理，就将一切原原本本地交代出来。”已经走出第一步，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好为难纠结的了。腊梅擦干眼泪，开始讲述她与韩辉相识的过程。小周氏丧夫，腊梅跟着小周氏北上，当时她不过是一个从小门小户出来什么也不懂的小丫鬟，与小周氏一道在韩家寄人篱下。虽然也不用担心年轻寡妇被人欺负，可韩家家大势大，内部同样有不少矛盾。韩家二房的少爷韩辉知书达理，脾气温和，偏偏遇上了林氏这样的养母，对他诸多挑剔，更觉得他是婆婆派来监视自己的，母子关系十分不和。腊梅看多了韩少爷在养母面前低声下气战战兢兢的模样，未免对他心生同情，偶尔的因缘际会，两人也会说上两句话。腊梅情窦初开，韩辉也对这个眉清目秀的丫鬟生出好感，久而久之，两人就有了男女之情。不过当时小周氏听了姑母的话，便做主将腊梅与前院管事的儿子定了亲。小周氏自认为这对腊梅来说也是一桩好心事，却没料到腊梅早已芳心别许，所托另有其人。腊梅知道之后如同晴天霹雳，于是就去找韩辉。韩辉倒不是有意玩弄腊梅，他是想将腊梅正正经经纳为妾室的。腊梅的身份当然不可能当正妻，腊梅也有自知之明，能给韩辉当妾室也算不负芳心了。谁知道上头忽然要将腊梅许配他人，两人当时都懵了。这种事情韩辉是不能去找林氏的，因为他知道养母非但不会帮他做主出头，说不定还会因为腊梅是小周氏婢女的身份而厌恶辱骂。而韩芳虽然对韩辉还算疼爱，可他毕竟是男人，这种内宅之事不好插手，所以韩辉直接就去找了家中主母，也就是韩启的妻子，小周氏的姑母周氏。周氏不喜欢二房的人，当然也不会答应韩辉提出要纳腊梅为妾的请求。韩辉因心中有所顾虑，一时也没说出自己已经跟腊梅暗通款曲这种话来。好了，闲话休题，且不论这一对小男女心中如何波折，又如何想着去解决问题，总而言之，腊梅跟韩辉已经有了很深的关系。